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连续三周提摩太前书正道系列的最后第三次的正道。我们今天讨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在这章里，保罗继续他前面一章第二章的讨论。在那章里，第二章他讨论了教会公开的崇拜，并带领那崇拜的人应该是谁。他最后特别提出这位带领崇拜，特别是正式教导与宣讲的人，不应该是女人。上帝只有拣选一些，也是少数的男人来做。那现在在第三章里，保罗先谈教会的监督的资格。在这时候，这词监督是指一个堂会的监督，就是那堂会的牧师。保罗讨论完牧师的资格之后，他就继续谈执事还有女执事的资格。那么牧师与执事与女执事这些不同的职分是如何分辨的呢？这问题可以谈很久，但从这些保罗所列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只有监督或者牧师有那善于教导的条件。换句话说，只有牧师在教会里面正式教导与宣讲上帝的道，执事与女执事没有在做这个。的确，除了这善于教导牧师的资格之外，其他的资格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牧师与执事与女执事的资格都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么这样执事与女执事的责任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教导或宣讲之外的服事，特别是关心人的还有教会行政方面的服事。虽然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提到的执事跟这边所提的执事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在那里使徒行传第六章执事原来主要就是要关心教会的寡妇还有其他教会管理的事。另外，至少在教会历史上，女执事主要就是在怜悯人的各种方面上做好多非常重要的服事。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做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当时就是有人习惯讲那句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那保罗说这是真的，虽然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虽然做监督是很辛苦，一定会受苦，但是做这职分的人真是在做善功的。并且教会从耶稣时代一直到现在是非常需要，甚至可以说非常缺乏牧师的。耶稣自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想保罗用那善工的话开始这第三章关于牧师的资格，就是为了鼓励弟兄好好羡慕这牧师的职分。好，接下来保罗就开始列牧师的资格。我念之前想要先提出，除了那善于教导的资格之外，保罗这边所列的都是品格上或成圣生活上的一些资格。这样我们或许会认为牧师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道德生活。的确，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整个提摩太前书，还有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里面，保罗所最强调的就是牧师所教的或宣讲上帝的道的部分。牧师主要就是上帝的代言人，牧师真的需要善于教导，并需要非常谨慎他所教导与宣讲的。好，关于这边保罗所列的资格，我另外想要提出的就是，当我现在念的时候，请问你自己，除了那善于教导资格之外，这些其他的资格是只有牧师应该有的，或者是否所有基督徒就是应该有这些？好，那从第二节开始，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会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好，牧师应该有的品格，是不是任何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所应该有的？我想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我想就继续看，我们继续看执事还有女执事的资格，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从第八节开始，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像之前所提的执事与女执事唯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于牧师需要善于教导，执事女执事是没有的。但是除了那善于教导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资格，不仅是牧师、执事、女执事应该有的，其实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比如说，我们如果看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哥罗西书》，他说所有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致死他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财、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基督徒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有基督徒，特别是教会的领导，就是要过圣洁基督徒的生活。如果回到提摩太前书的话，唯一的特质在牧师、执事与女执事的资格里都出现，就是端庄。牧师的资格只有说端正，但是他需要好好养育他的孩子，因此他们也端庄。当我自己听到我需要端庄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好好的谨慎， 确定我没有突然爆发、乱讲话或做其他奇怪的事，要好好随时限制我自己。这对我们对人来说就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私欲总是想要爆发、表演一下。我们让这个老我出来也总是好顺，比如讲别人的坏话好容易做。那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困难？那么为什么端庄地过基督徒的生活是重要呢？首先，对你自己的信仰是重要的。你如果越来越放松，让你肉体的私欲胜过你的话，你就在越来越小看耶稣的救赎工作。耶稣已经从你肉体私欲的罪中痛苦地在十字架上救赎你。当你越来越故意地要回到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在越来越离开一个相信耶稣赦免你罪的信心里，因为你就是越来越不管这些，那这太危险了。所以为了你自己的信仰，你要靠圣灵的能力经历过一个端庄基督徒的生活。接下来你应该为其他基督徒的缘故而过这样的生活。在这方面，教会的领导就像这边的牧师、执事与女执事，他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所以如果任何基督徒，特别是领导，陷在罪里，他很容易让其他的基督徒也一同跌倒。因此我们就是要很谨慎。我们接下主日的圣福音刚好也就提到这一点，在那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耶稣讲的好严肃。好，最后我们为基督徒，我们需要为非基督徒的缘故，也应该过端庄基督徒的生活。圣经好多地方提到这个，比如说在彼得前书啊，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过端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好重要的。那么所有基督徒应该这样做，但是教会的领导更应该做，因为大家教会的人还有非基督徒特别在看这些教会的领导。那么当任何基督徒跌倒，很明显没有做到，甚至犯又明显又严重的罪的时候，如果上帝的律法使他们悔改承认他们的罪，上帝一定会赦免他们的罪，恢复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但是虽然教会的领导如果犯很明显很严重的罪，并且他们悔改也领受赦免，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完全恢复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能继续当教会的领导，因为当领导的标准就是比较高。那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因为教会的领导就是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的模范，大家真的在看他们，所以这跌倒又悔改的领导，虽然在那垂直的领域里面，他在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可以完全没问题，他一定得救上天堂， 但是在那横线在世界上与别人的关系，他就是不能当或者不能继续当教会的领导。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有上帝对教会的领导，也大体上也就是对所有基督徒的标准，我们就是应该如何过圣洁的端庄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无论是教会的领导或任何其他的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人一定不会完整地达到这个标准。我们罪人就是罪人，我们所有基督徒也还是罪人，教会的领导也是罪人，我们都有我们不端庄的时刻，是避免不了的。那你承认吗？其实一位基督徒就是一位持续地承认他是一位罪人的人，但是承认你是一位罪人只是当基督徒的定义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接下来就是承认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都是一位蒙赦免的罪人。讲到这里就是讲到我们经文里面的那唯一的一句话，唯一的资格只有跟教会的监督或牧师有关的，只有牧师需要善于教导。那善于教导最重要所包括的就是牧师需要善于分辨并应用圣经里面的律法与福音，并且这分辨与应用律法与福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牧师需要善于清楚又忠实地把福音好好地宣讲给那些重新意识到他们是罪人的基督徒。我真希望你今天晚上就是这样的一位基督徒，重新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的基督徒。因为我这一位监督牧师现在就是要向你宣讲上帝的福音吧。我今天选择用的方法宣讲福音，主要是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三段又清楚又美妙的地方形容福音。第一个地方是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你是罪人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感谢主，因为耶稣降世就是为要拯救你这一位罪人。这个也蛮特别的，上帝的儿子第一次从天堂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审判罪人，定你这一位罪人的罪，他来也不是为了把奖赏给所有努力做善事的人，他来主要也不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当好人，不是，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特别透过他的十字架拯救像你这一位罪人。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恩典真奇妙。好，第二段提摩太前书的经文是二章四到六节，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上帝就是要万人得救，包括就是要你得救，因此他就差遣他独生爱子做我们罪人所最需要的一位中保。耶稣这一位中保就站在上帝与我们罪人中间，他一方面代替我们罪人完整地过圣洁地端庄的生活，然后他就求上帝说，我所做的，天父啊，请你把这些算是他们那些罪人所做的，借着你的洗礼父上帝就接纳了。 另一方面，耶稣在那十字架上替我们罪人受我们自己应该受的上帝的惩罚，然后耶稣也就求父上帝说啊，我已经替他们受了，父上帝啊，请不要让他们自己受吧。借着你的洗礼，父上帝也同意了。圣经就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是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你的中保耶稣使你与上帝完全恢复和好的关系了。好，最后的经文就是第四章十节，那里说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好，我们基督徒的确有指望，一个确定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也就是在于永活的上帝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耶稣就是为万人所有的人死在那十字架上。客观来说，耶稣也已经拯救了所有的人，他是所有的人的救主，但是他更是信徒基督徒的救主。这是因为基督徒，包括你这一位基督徒，在信心里欢喜快乐地领受了耶稣的拯救。可惜很多人就是拒绝领受，他们认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但是感谢主，上帝已经使你相信他，上帝已经重生你，已经透过洗礼把你与基督联合了，并且他也透过他的道，像现在他的道也透过圣餐坚固你这与基督的联合。是的，在你自己，你只是个罪人，一位不够端庄的罪人，这是个事实。但是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个，在基督里你是一位蒙赦免的罪人，在基督里你甚至是一位完全端庄的义人。感谢主的怜悯，阿们。奉耶稣的名，阿们。